下面我来讲一下关于解读的指导守则。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在解读之前的24小时之内，不允许服用任何的娱乐性药物和酒精，也就是说不允许喝酒。如果你是正常的，就是身体疾病啊，或者是为了疗愈身体吃一些保健品什么的，这些个都是不被干扰的，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解毒，为自己也好，为他人也好，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娱乐性的药物或者说是精神类的药物和酒精和酒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解毒之前的24小时是绝对不允许服用的。因为这个它一个是你如果服用完了以后解毒，一个是会影响你的能量场，再有一个呢，解毒信息呢也会不准确。而且呢，你如果为 你的个案解毒的话，你一定要为你个案负责任。你这样子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为他人解毒是非常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你现在手握的这个记录的方法呢是揭示真理的一种方法，你是要为你的个案去揭示真理的。如果在你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做这样的事情是很不道德的。所以说咱们在解读之前严格遵守啊，不允许24小时之前不允许服用任何的娱乐性药物和酒精。好，咱们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就关于解毒时使用的名字。如果咱们为自己解毒呢，可以不使用名字，就说我自己就可以。如果为他人解毒呢，一定要使用他身份证件上的正式的名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的名字呢都有独特的振动频率啊，咱们一般呢都是以名字来连接的。因为国外呢，因为咱们手册上有一些个方法都是国外传来的，因为国外呢他们有这个姓氏的原因，比如说他们结婚以后会改一些个姓，就是说女同志就会跟丈夫变成一个姓，咱们这儿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咱们国内就是重复名字的比较多，所以咱们在解读的时候，如果是远程解读的时候，可以加上他的出生年月日，当然也可以不加，如果你为了更准确的话也可以加上出生年月日一定要索要照片，然后这个名字加上和照片的连接加上出生年月日是更好，这样会更加的准确。如果是面对面解读的话，咱们只需要名字就可以，但是名字必须得是法律意义上的名字，就是法律文书上户口身份证上的正式名称才可以。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对记录的运作时间。咱们打开这个记录呢，它是一个能量场，在开始的几分钟内有可能不那么容易获得非常准确的信息。咱们做解读的时候呢，可以在开始的几分钟的时候让个案先阐述他自己的问题，你先打开记录让对方阐述问题，在他阐述问题的时候能量会相互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你的信息自然会下载，并且呢越到后面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准确这个可以遵循这个原则，大家可以适度的去调整自己的解读节奏。并且呢咱们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间一般不宜超过2小时，就是1小时上下都可以，就是或者更短尽量不超过2小时，因为超过2小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用处，就是说有一些信息对于某些问题的时候它只会给你显示一些相应的一些信息，不是说咱们可以把这些个人所有的信息都阅读一遍，而是他现在处于他现在的状态他相对应的信息才能下载下来。第四点呢就是每次做完解读以后一定要落地。落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解读的时候意识频率呢是有一个转换的， 因为你是沐浴在记录的高频能量场中，你在返回咱们当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频率调节的过程。如何来调节这个频率呢？就是说扎根一下大地啊，出去晒晒太阳，走一走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啊，喝点水，洗洗脸啊，做一做当下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的意识回落到咱们现实这个三维世界之中，而不至于你的意识总是在外面飘着，这样对咱们解读师本人也不是很好。第五点呢，就是说当你使用记录的时候尽可能的单独使用咱们尽可能的不要与其他的方法结合使用。如果你需要就是说在做某一些个案，它必须要和其他的方式相互结合使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给予这个记录与其他的方法共同的同等的尊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咱们一定不可以有哪个优哪个先，或者是哪个后，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毕竟这个记录里是有主宰的是有咱们的高灵存在的，咱们一定要给予合理的尊重。第六点呢，就是说当你为他人解读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获得他人的允许或者是他人的许可。在未经允许的状态下，绝对不允许私自打开别人的记录，这个是咱们作为解读师的职业道德，也有咱们高灵或者上天看着咱们是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儿属于偷窥这个绝对不允许，必须经由对方同意才可以。还有一点，在咱们实际工作中，如果他是亲人代看，这个也不可以，必须让他本人向你发出邀请，要求你为他解读阿卡西记录才可以。因为咱们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上很多这样的状态，就是说他的爱人想给老公看一下，但是老公并不知道，这个是不允许的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让你的老公来找我让我要和他面对面的去进行解读，或者说是远程打电话也可以，但是不允许带看这个不可以。再有一个呢，关于18岁以下的儿童，可以说少年，是不允许被解读的，因为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不允许被解读，同样也不允许学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一定大家都要遵守再有一点，为他人解读的时候呢所有的信息咱们一定要严格的为他人保密，如果要是分享的话，咱经由对方允许咱们可以匿名分享，但是绝对不允许透露他人隐私，因为咱们在解读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大量的个案隐私，所以保密是最起码的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职业道德，这点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严格的遵循保密的制度，不允许把咱们解读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他人就算是咱们想进行一些个分享，也必须经由对方同意，并且匿名分享。刚才我讲的呢，主要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后面呢我再讲一下关于头一个30天，这个头一个30天呢又叫30天的恩典转换期，这30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你受点化之后呢30天呢会有一个提频或者和记录融合相互磨合的这个30天的过程。在这30天之中呢你必须每天至少每天都要打开一次你的记录，这是至少就说你，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忙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一定晚上要抽出一点时间来打开你的记录你哪怕沐浴在它相关的能量场里，不提问题也可以 但是在头30天内，必须每天都要，用你所喜欢的或者想要的，引导方式进入记录。因为在这30天这个过程里呢，你会有一个意识上的提频，会有一个对接的过程。如果你间断了的话，比如说学了2天，后面你有1个月都有事情，无法去学，或者是你都一直都在忙别的话，这个样子呢，你再要想学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计算这个30天。这30天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连续的，哪怕你每天一次，最低一次去打开它。去和它进行一个磨合，它也是需要，一个对接或者说是频率的对接的过程的，不是说咱们一下子，就收完电话以后一下子就怎么样了，不是那样的状态，它也是有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当然，这个转变的过程呢，它不只是说你进入记录以后能够读取信息。它还包括你意识上的提频，如果你每天都沐浴在这个能量场中的话，你会发现在30天之后，你整个人你的思维和想法，甚至于你的生活都变得丰盛了。所以说，咱们这第一开始的30天每天都要进行练习如果间断了，咱们一定要从下一个。第一天开始重新计算30天。咱们再讲一下关于这30天之内为他人解读，在你接受点化之后的30天之内是可以为他人解读的，也就是说是练习，但是不允许收费在这30天里呢，你可以为自己解读，为家人解读，或者是为朋友解读。不允许收费，因为在这30天的磨合期之中，你是需要一个练习的阶段的，可能有可能呢获取的信息不那么准确，但是呢需要练习，慢慢的练习，你在后期的时候，而且也需要和这个记录的一个能量场的对接，在后期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变得很准确了。所以这头30天是不允许收费的，但是可以练习，在30天之后。你是可以收费的，但是你收费的标准呢？你一定要打开你的记录问一下你记录里的高龄，请他们为你给到一个合理的价位。然后我再简要的在这里讲一讲关于提问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练习阶段了，这个提问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提问的时候一定要用特殊疑问句，不要用一般疑问句，也就是答案是是与否的这种问句是不可以问的。因为呢，咱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是宇宙的定理，任何的灵魂都不能违背。你记录里的高龄也不会去干扰你的自由意志。所以，凡属是与否的问题，全都是选择性问题，全都是，决定性、路线性的问题。这种问题，高龄们是不会为你做选择的，所以也不会有答案。如果就算冒出答案来，那肯定也不是不准确的。所以问问题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用。特殊疑问句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状态？我和我的丈夫有怎么样的前世关系？或者说，我现在如何才能疗愈我自己？用这种特殊疑问句来去问一些个你现在的困惑坚决不要用一般疑问句，那个是不被允许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预测性的问题是不可以问的，你比如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的未来完全是由你自己创造的，在你做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在你对如何看待每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都在编织着你的未来。你的记录里只有你的过去，当然会有未来的各种各样的方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是不被揭示的。就算是被揭示，它也是不准确的。所以预测性的问题咱们一般不问，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如果你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你也要为他解释，你要告诉他所有的未来的实相都是由他自己完完全全创造，他所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创造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关于你第一次打开记录时候的期待。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很期待啊，打开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会很期待很兴奋。但是呢也会有的人会觉得很恐惧，会害怕啊，这个全都是不对的。咱们唯一的状态就是打开你的心，非常放空的是去接待这些信息，去面对这些信息，去接纳它。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咱们的记录里只有光和爱，没有任何的评判，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抗拒。就是说咱们在阅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恐惧，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肯定是你自己内在你自己的小我出现问题了啊！你一定要先疗愈自己，因为咱们课程后面都有相关的疗愈的课。因为你作为一个阅读师来说，你为别人疗愈，你必然要先疗愈自己。所以把你自己疗愈好了，你就能获得准确的信息了啊！如果出现了恐惧，如果出现了评判，那个完全出自于你自己的小我。所以咱们这一点呢是很关键的，大家也会注意一下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这个记录里面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只有光和爱。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了前世的一些信息，可能这个故事是有些恐惧的，但是你在记录里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会感觉到就是说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紧张，或者这个东西是不好，这个故事是不好的啊，是悲伤的也好，是恐惧的也好，是，但是只是那一刹那，而不是像咱们真真正正的在三维里体验的，你体验的那种，那是个真实的恐惧啊，或者说是那种真实的评判，那种真实的愤怒，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只是像看电影一样的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让你阅读一下就过去了，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巨大的恐惧啦。如果出现这种重建，如果你出现了恐惧，其实就是你被共振了，而不是那个恐惧不是来自记录的啊。比如说你愤怒也是，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你被记录里的内容而共振到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完全的疗愈了你自己的话，你完全不会感受到那些个情绪的，你感受到的只有光和爱，你看到的只是一段故事。所以咱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放空啊，放松，完全的去接纳它。这个时候呢，你越是能够空，也越是能够静，能够定，这个时候你接收到的信息越会准确，而且越会流畅。